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周杰。听众朋友，往事萦怀，韶光似箭，回首惊叹啊，这个中国京剧院呢已经走过了光辉的50年了。为了纪念这光辉的50年的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的剧目展演即将拉开了。从这个月的28号开始，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中国京剧院的实验剧场，还有北京大学100周年大讲堂将拉开序幕。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是向大家呢来介绍中国京剧院一团在这次院庆演出当中的一些剧目。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些嘉宾，我把他们的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么首先呢是郑岩先生。郑老师您好。 您好。 还有就是李海燕。海燕你好。 你好。 还有两位年轻人啊，一位是刘葵葵。 你好。 还有一位呢是郭瑶瑶。 您好。 这都是这俩名字好像还挺对应的啊。这个刘葵葵、郭瑶瑶，一看就是有现代年轻人的气息啊。其实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嘉宾呢加上我是五位了，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实际上刚才我介绍这四位呢应该说是中国京剧院的三代演员了，虽然说不是那么确切啊，也差不多了。比如说这个郑岩老师，您是60年代以前就已经进入中国京剧院了。 我是从1959年在中国戏校毕业以后就分配到中国京剧院工作。 您看您是59年就进入中国京剧院了。李海燕你是哪年进的？ 我是94年。 94年。94年进入中国京剧院，按来说好像不是太早，但是我知道我知道李海燕呢是85年就毕业了。 85年毕业 啊， 北京戏校 毕业以后呢，先到了这个 唐山， 唱了若干年戏以后，最后呢又回到这个中国京剧院，一算来呢也11年了。 11年了， 说长不长，也说短也不短了。 跟中国京剧院还是有缘 啊，还真是有缘。最后还是咱们落在了中国京剧院啊。那这两位小将，刘葵葵。你是哪年进的中国京剧院？ 我是02年。 02年、刚刚 三年 时间。 3年。 今年也就20出头。 对，23。 23岁啊，非常年轻。郭瑶瑶是哪年进的中国京剧院？ 我跟葵葵一样，都是2002年来的中国京剧院。 你看，无论是从你们的年龄，还是你们进中国京剧院的这个团龄来讲，当然我老是说不太确切啊，基本上是三代人了。 对，差不多，差不多。 应该说你们对中国京剧院有不同的感受啊。 是。 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先请咱们这个郑岩老师。 好。 那先向大家这个说一说，那您呢，从60年代。啊，这59年进入中国京剧院， 是的， 那到现在呢，已经是将近50年了， 是 40多年，将近50年了。 对对。 那中国京剧院呢，也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过来了， 是是是， 您可以说是他的见证人了啊，随着他一起成长，一起走过来了。 对， 应该说这回呢，中国京剧院的建院50周年，您也是特别有感触吧？ 对， 就 是剧院走过了50年，我在这工作了不到50年也差不多了。在我一来的时候我是18岁，那么当时京剧院，我今天就重点说说一团，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国京剧院的一团。就是这次院庆的时候，我们剧院在这个各个团呢做了一些调整，更明确了它的这个艺术上的任务。那比如一团呢，它就是调整过去就是于魁智、李生素、李海燕、江其虎、管波啊、 这几位做领衔主演，他叫二团。 嗯、哦，原来叫二团。 对，嗯。那么从这次院庆以后呢，他就更名为一团。 嗯。 他的任务呢，就是说要这个弘扬传统，这个继承传统的同时呢，要创作新的这个节目。 嗯。 但是他的主要任务还是把继承工作做好。 嗯， 在这基础上还要初心要创作。 嗯， 那么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刚到京剧院十八岁的时候嘛，就是我的那些个偶像，我非常崇拜的那些京剧艺术家，像当时一团就是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杜锦芳先生、叶盛兰先生，以及他们合作者一大批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 嗯， 所以他们的成绩非常之辉煌。今天喜欢京剧的、热爱京剧的这个观众朋友，一定会印象非常之深，特别是年岁比较大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嗯、那李少春先生为首的这个一团，他的剧目非常之丰富，啊，有传统戏，有新编戏，有现代戏，而且都是尽展他们的艺术才华。 嗯， 这个。我就不必具体说的太多的一个剧名啊， 对， 简单的说，比如说《野猪林》呐、啊，《响马传》呐、啊，《打金砖》呐、啊，这个《满江红》啊，像叶先生跟杜锦芳先生那个好戏更多，像《柳荫记》啊，《白蛇传》呐、啊，《桃花扇》呐、啊，这个《玉簪记》等等等等吧， 嗯， 《梁祝》啊，就说，当时的一团这个辉煌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 嗯。 那么他们所创造的这些辉煌，到走过了50年，现在这个把二团调整成一团，就是剧院想把这个一团优良的传统继续把它传承下来， 嗯， 能够让这个年轻一代能够延续下来，不单从剧目上，还要从这个质量上，能够尽量的做得好， 嗯， 做得让观众满意。所以下边的工作呢，就是要把这些个优秀的这个一团传承下来的剧目，要把它继承过来，要把它把握得更好一些。 嗯， 同时再继续的创造一些个符合时代要求、符合观众要求的新剧目。 嗯，确实，当时您进入这个中国京剧院一团的时候还是小孩呢， 是， 非常年轻的， 比刘奎贵还小 啊！真是，当时有那么多的大艺术家都在中国京剧院啊，为中国京剧院的发展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是， 后来呢，他们又保留那么多的经典剧目啊。 是， 当然了，现在呢，我们的年轻人呢又接上来了。您在中国京剧院算是老人了，嗯，中坚力量。应该说是李海燕他们这波了，是不是？ 是这个年龄段 啊。刚才呢，这个郑岩老师呢也提到了，李海燕现在在目前的中国京剧院一团也是主演，也是中坚力量。 嗯、 那么到了中国京剧院以后，应该说对于你的艺术和发展呢，又提到了一个高度啊，也是一个发展的机会。 嗯，我觉得这50年啊，可以说就是老艺术家们啊。老师们啊，确实，把这个院里建立了一个非常，有知名度、有实力的这么一个院， 嗯、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说，可以说走到了一个独天独厚的这么一个环境，学习的环境、提高的环境。那么我到院里以后哈、啊，赶上了很多好老师，应该在我这个年龄段还赶上一些。 嗯， 你比方就说。到院以后，我们郑老师啊，后来，有一些孙红勋老师啊、宋峰老师啊、高木坤老师啊，还有这个孙武元老师啊，他们在排戏和整个把关艺术把关上哈，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真是学习的东西。 嗯， 尤其郑老师，我们合作的戏啊，因为郑老师当年是跟这个，我的老师李世界哈合作了很多戏。那么对这个程派的一些戏来说，老师比较熟悉。那么同时在舞台上，老师给我们传递的东西啊，尤其郑老师合作啊，他传递那些眼神呀和那个神气啊，你自然就会有戏的。所以我们这年轻人没有老师带绝对不可以的。 对对。 哎，必须老师得逼着我们 带进门，修行在个人了。 哎、对、嗯，但是带进门必须得带进来，这带进来了，但是还有一个悟性，台上的那种感觉。 嗯。 悟性啊，所以演员必须有悟性呢。所以我能得到这些老师们能够带我这么多年， 我真是由衷的感谢他们。 嗯， 那么就说在我们同龄来说，说奎氏啊、刁丽啊，还有一些，像江吉虎啊，哎，这些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哈，大家在一起合作也是非常愉快的。 嗯、 那么就说我们这个年龄段在台上能够体现出我们掌握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我们的背后确实有更多的老师啊，可以说有时候也我们的领导也在推动我们这些青年演员的往前进步。 嗯， 所以我很有感触，来到中国京剧院以后，真是受益匪浅， 真是非常幸运啊， 很幸运。 领导呢对咱们这个年轻的演员呢非常的关注，也是极力的培养。 嗯， 那么同辈的演员呢，应该说竞争也非常激烈，因为他们的水平也非常高，这样也促使自己呢在艺术上呢要不断的进取啊。 对， 所以我觉得到了中国京剧院以后，真是海燕对于你的艺术来讲呢是一个促进。 是个促进。 嗯嗯， 那么说在同龄来说，你像很好，我觉得刁丽啊， 嗯 啊，那么老生那是奎志了哈，啊建国啊，我觉得这几个人在一起，那也是可以说当在现代来说应该说是顶级的。 是的是的。到了中国京剧院以后呢，排了几出大戏啊？ 排了几出大戏， 排了几出大戏。 哎，后来主要是以恢复过去的传统戏，因为我觉得借着老师们身体哈、你看我刚才提到郑岩老师啊、孙红勋老师啊等等，有些老师们哈身体都很好的时候，我们让这些老师再带我们一下。我们从心里面真是啊拿这些老师当个宝，说你们一定要把自己身体一定弄好，我们别的就是心愿没有，你们只要保重身体愉快，我们就能学到东西。 他们就是财富啊， 财富啊。所以看着老师就是开玩笑，财富真是这样。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的老师，郑老师也好，和我没有提到的一些其他的老师也好，你们身体一定保重好。 哎呦， 哎，为我们年轻人一定保重身体。 李海燕特会说话啊， 不是说话，真是由衷的。 郑岩老师也是代表这个老师辈的这些人啊，听了这些年轻人的话，真是心里热乎乎的啊， 就觉得不敢当。 没有， 也是向你们送去了美好的祝福，真是希望你们能够身体健康，为咱们京剧事业能够奉献出更多的这个剧目啊。那么李海燕，你前些时候啊和张学金合作演出的《朱痕迹》，你是不是印象现在还有？我们的编辑呢看了你这个演出，觉得不错，很有这个大青衣的风范，而且台风的非常正，非常稳。反正最近呢，唱程派的几个人呢都是吊着劲儿啊，像什么国丁啊，什么等等啊，都是非常红的。所以呢，你稍一松劲儿，那就很有可能被淡忘了。其实这点心理状态，你是不是也感觉挺紧张的？ 还好，我觉得，给我自己调节这个心理平衡，我觉得调节的比较好。那么跟张老师啊，在学校的时候，我跟老师合作过《清官策》。从那时候上学嘛，学生对于老师那种艺术的感官不是那么深。那么。可以说小20年都过去了，那么今天又能够跟张学金老师同台演出，那就是在台上是一种光彩。我所谓的说光彩是张学金老师那种光彩，就是笼罩着你，所以让你无形中也随着他那种光环去往那方面追求。所以老师带学生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次的演出，因为终究还有不足之处嘛，但是我的感受挺深的，所以这个尤其张老师那种神，给我印象很深。 所以提到这次演出呢，这个李海燕呢还是历历在目啊，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好，那么刚才我们跟李海燕是说了很长了啊，下面呢咱们就听李海燕演唱的一段《大灯变》。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李海燕演唱的《大灯殿》一段，确实听得出呢，李海燕的这个功底呢还是比较扎实啊。李海燕，你在戏校的时候学的就是程派吗？ 嗯，对，戏校学程派 啊，从那个时候唱程派到现在，哎呦，也有20多年了。 有了 啊、哦，差不多快30年了， 三十年了 啊， 30多了吧？ 嗯嗯， 是吧？因为他这个在学校应该刚开始还不是学程派， 嗯， 我觉得这个、 最初梅派， 哎，统一都是梅派， 嗯、 二进宫啊，开蒙，最后来就分组嘛， 嗯、 这么着不到两年就学开始学程派，嗯， 那应该说程派的一些剧目呢，你也演了不少啊， 嗯，有小时初， 嗯 嗯 嗯，真是恢复了不少。我想这些跟老师的传授啊， 嗯、 真是离不开的。 那绝对是、 啊。所以刚才你对老师的感谢，应该说是由衷的。 嗯、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这个郑岩老师、李海燕呢，我们都交流过。下面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小字辈啊。应该说呢，你们来到中国京剧院的时间确实是不长，也就是3年的时间。 对， 那不能说时间短感情就浅，也不是这样啊。 对对对对，没错。 应该说时间虽然短，但是中国京剧院对于你们的这份情，对于你们的培养，应该说、 嗯、 你们是不是也挺记忆深刻的？ 是是是， 嗯，不妨你们谈一谈。嗯、 那么你看啊，虽然我们在这儿工作了刚将近3年嘛， 嗯， 那么但是我对这个中国京剧院感情非常深。那么在上中专的时候呢，就是偶尔啊有一次机会看到了那个于魁智老师和郑岩老师演的《奇冤报》， 嗯， 哎呦，当时呢真是五体投地，真是五体投地， 嗯、 特别特别羡慕， 甚至都到崇拜的， 特别崇拜，因为不光是说，就是整体的演出的这种风格非常的高， 嗯， 特别的完美。那我呢就立志呢一定要到中国京剧院去工作， 嗯， 那么现在呢如愿以偿 了， 到中国京剧院工作啊、嗯、就是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的一种 一个梦 愿望 梦 想、 嗯、 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多年轻人都有那个追星族，我们的追星族就是这些在舞台上活跃这些优秀的艺术家们、 嗯、 然后经常在那儿看他们的戏啊，然后学习了不少。 嗯， 对， 看来挺成熟。这个小的时候容易追什么歌星啊、影星啊， 对， 你们追逐的是这个京剧表演艺术家的。 而且我们你看分到这儿，正好分在于魁智老师、 这个、 现在是我们的团长，这个团郑岩老师这个团，嗯，他们对我们是非常培养，非常培养， 给我们好多那个 演出的 机 会。嗯， 真是梦想成 真。是，而且就是说我们在排戏的过程当中呢，这些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的， 嗯嗯， 就是说哪一点就说过不去门，他们都是当面提出来，你这点应该加强。而且呢在这帮老师的演出当中呢，我们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嗯， 这是说就是说你在学校学不到的，因为这剧团的这种成熟演员的这种交流呢真是。 还有就是我们那个青年人演出啊，然后团里给我们安排好多青年专场、 嗯、 虽然我们专场呢可能是票房不是很好哈、啊、但是团里就是说我们花那个自己出钱补上这份那个开支，也让这些年轻人有一个实践的机会， 嗯， 这让我们很感动。 对对对， 然后因为现在演出机会不是很多，剧院能给我们创造这个让我们锻炼，我们也很感动。 嗯，真是 是 领导非常明智啊。 对， 一个演员呢一定要在舞台上锤炼， 是、 嗯、 这是非常必要的。 是， 对， 嗯，确实从小的梦想呢就是进入中国京剧院啊，最后你们是梦想成真，确实非常幸运。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比如说你们戏校毕业啊都是自谋出路、 嗯、 对， 能够进入中国京剧院的真是寥寥无几啊，那是尖子当中的尖子、 嗯、 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是 特别特别珍惜、 嗯、 对， 应该说这两位年轻演员呢还是非常有成绩的啊，比如像刘葵葵，在第5届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花莲组这个比赛当中得到了金奖啊，真是不容易啊。这回应该说对于你自己来讲也是个检验。 对，是， 嗯， 对我就是说这几年的努力嘛是一种肯定，但是呢我清楚的认识到我还差得很远， 嗯， 因为一无止境嘛，因为我毕竟年轻，在那个舞台的还是略显稚嫩，这是我、 嗯 还应该继续努力向老艺术家们学习。 嗯，这是肯定的。 对对对，没错。 是，还得要学啊，义无止境。 对。 另外，刘奎奎还得到了这个第四届中国京剧节武戏擂台赛的金奖啊。 是。 这个奖应该也不是很好拿的。 嗯，是。 嗯，竞争也非常激烈啊。看来你这几年呢，在中国京剧院确实是得到了锤炼啊。老师呢也是对你花了很多的心血。 对对对，这些团里的老师们，像郑岩老师、宋峰老师，还有特别是孙桂元老师，对我们这个严格的要求是分不开的。还有团长对我们的培养，给我们的演出的这种机会，能给我们就是说不断自己啊，不断的进步，不断的磨练， 嗯， 分不开的。 确实，嗯，郭瑶瑶呢是老旦演员啊， 是， 嗯，这个作为一个老旦演员呢，这个也是挺难的啊。 是，现在唱老旦的也挺多 的，挺多 的，竞争力也很大， 嗯， 对，所以自己要不断的努力。 嗯嗯，哎，你现在跟谁学啊？ 我现在我的老师是李明岩老师。 哦，李明岩老师 啊， 哦，真不错。跟老师学了几年了？ 我上大学四年，我拜了他了，然后一直学到现在，快六七年了吧。 六七年了， 嗯，对， 嗯。那么在上半段呢，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京剧院呢，已经走过了光辉的五十年。确实这五十年呢，应该说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常漂亮的中国京剧院的它的院址啊，我们就看出了它目前发展啊，他的辉煌。那么今天呢，我们特此请到了应该说中国京剧院的几代演员啊，他们是郑岩老师，还有李海燕，以及呢青年一代的演员刘奎奎、郭瑶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呢来谈谈中国京剧院走过的五十周年。同时呢，我们下半时段的主要向大家呢来介绍，就是中国京剧院呀，建院五十周年呢有一个剧目展演。应该说这个剧目展演呢，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啊，从28号就已经开始啊，从28号就即将开始了，一直呢演到大概好像一共是25场演出吧，所以呢应该说这回演出的剧目是非常的多。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岩老师、李海燕，还有刘奎奎以及郭瑶瑶啊，几个嘉宾。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这个建院演出的这个展演剧目的一些情况啊。28号开始演出，这个28号的演出呢是应该说是拉开了庆祝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剧目展演的序幕啊。这个28号的演出叫春花秋实，演出的地点呢是在中山音乐堂，在晚上7点30分开始。具体呢有一些像于奎之啊、李生素啊、孟广禄啊、李海燕啊、杨炽，另外呢还有张火丁、张建国等等都将参加这场演出，名字叫春花秋实，你一定要记住。另外呢在29号依然呢是在中山音乐堂有名家名段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呢分岁月如歌、还有艺海、斜翠以及春花秋实这么三个乐章，里边呢有现代戏、有传统流派戏以及名家名段等等一些唱段。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名家也参加了这个演唱会。那么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先把这个开始的前两场呢做了一个介绍。那关于这个整个的演出的情况呢，我们还是请郑岩老师先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嗯， 我想重点先说一说艺团，因为我们都是艺团的这个成员。艺团是从10月30日开始，就在我们那个新院址的实验小剧场开始公演了，那么一直演到这个11月5号，大概是7场戏吧。那么这7场戏里面呢，我们选择的剧目是这样，因为实验剧场它是比较小的一个剧场。他跟观众是近距离接触的，您去看戏就会体会到那个剧场的这个风格和它的特点了。那么这个剧场不太适合演太大的戏，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部分折子戏。我们30号这一天就是准备演这个石秀探庄、打鱼杀家、九江口闯宫一折，还有二堂舍子。那么这个戏里的呢，就是首先由这个于奎志和李成素他们两位呢担纲这个打鱼杀家和二堂舍子，就是这个双出，然后由李阳明、刘奎奎等演员呢来担任这个石秀探庄这个演出。 然后由这个特约的大连京剧团的团长，著名的架子花脸杨赤和我们团的小生的领衔主演江其虎，他们二位呢来演这个九江口的闯宫役者。那么这天一共是四个戏，那么由于魁智李成素呢他们来演双出。到了31号，就是海燕的这个全部玉堂春了，启介玉堂春建会团圆。这个是一个传承很久的一出这个大戏，也是各个流派都有的这么一出戏，但是程派呢有很多它自身的特点，有很多这个独到之处。那么李海燕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这次又做了很好的准备，那么来迎接观众的这个观摩和这个评价。 嗯， 那么再下来就是《春草闯堂》，是由管波来主演的，那么是一出这个喜剧了，也是改编蒲仙戏的一个喜剧，管波、陈国森、甄建华等这些个演员来演。然后到了下再过一天就10月2号了呢，就是海燕的那个不常演的这一个他老师传承给他的一出程派的晚期的剧目，叫《英台抗婚》啊。前面呢又加演这个李阳明和刘奎奎的斩马超啊，这个是很有看点的，因为有的了解这个大奖赛的朋友就说，哇，今天这个斩马超搭配的很好啊，两个金奖，所以就反应挺好。那么海燕这个《英台抗婚》呢，他也是做了长期的准备，那么准备从这次开始以来多演几场这个《英台抗婚》，这个让观众更熟悉他。我们都陪着他演这个戏，还有张威啊、甄建华啊、张兰啊这些人。那么下来再到3号，11月3号，我们就演出《谢瑶环》，是由李成素主演。那么张威、管波、李红梅和我们还有其他很多演员都配合他演这个《谢瑶环》。那么上天台呢，和这个李逵探母洛神，这是一台折子戏，由于魁智演上天台，由这特约的演员赵宝秀，就是北京京剧院很这个观众很熟悉的那个杰出的老旦演员赵宝秀，和杨赤，就是我刚才说大连京剧团的这个著名的架子花脸，来演李逵探母。那么最后呢，大柱子是李成素来演洛神。那么这天也是折子戏，这个上天台是由于魁智、杨延义、刘奎奎还有管波来演出的。最后一天我们就是准备上演梅派的这个名剧《穆桂英挂帅》。那么这个戏呢，是由李成素演穆桂英，由于魁智演寇准，特约赵宝秀和杨赤，一个演佘太君，一个演这个王强，李阳明和黄华呢就演杨金花和杨文广。那么这个戏呢，我们在这个北京演完之后呢，我们就准备这里边的戏有很多就会在参加12月份我们这个到台湾去展演，就是中国京剧院一团应约到台湾去展演，这些个节目大多数都包括在去台湾演出的这个节目里边。那么一团的演出情况呢，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我知道为了庆祝中国京剧院的建院50周年啊，咱们有一个建院50周年的剧目展演，从这个月的28号就开始了。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还有中国京剧院的实验小剧场，还有北京大学百年的大讲堂将拉开帷幕。一共大概是25场演出啊，这个非常丰富。那么刚才呢，郑岩老师主要是介绍了中国京剧院的一团，他们演出的一些情况。咱们一团一共演出，刚才我看是8场吗？ 七场。 如果加上演唱会呢，就是9场。 一共是9场演出，加上演唱会，一共是9场演出。应该说是咱们一团基本上是主要演员全上了。 是的。 那么为了这次呢能够参加这个演出，咱们的演员是不是特别的积极啊？ 对，我们已经准备了大概有半个多月了。每天都在2班到3班的去排练，去磨戏，去这个争取把最好的质量在这个院庆的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呢奉献给观众。 嗯， 确实大家都想在这个日子里呢能够向观众也好向剧院也好有一个汇报，是吧？ 是的，是的。 通过这样的演出呢也表现自己对于剧院的一种感情一种感谢啊。 是。 我知道李海燕你这回呢是两出都挺大的戏，一个是玉堂春、 嗯、 一个是英台抗婚啊。 嗯 啊，这回为什么选择这两出戏呢？ 我觉得这两出戏确实，应该说是功力，看他的功力了啊。 嗯。 不是说我功力很深啊，我就说这两出戏难度很大的，因为他从起介后边三堂会审，三堂会审大家都知道一直在跪着嘛。那么是抗婚呢，刚才郑老师也讲了，是李老师我师傅呢是也是程先生的晚期的一个创作剧目。大家对这个剧目虽然就说这个英台抗婚大家都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是对于京剧和程先生后来李老师他们的那种创作，给大家好像究竟对这个出戏印象不是说特别深， 平时好像在舞台上这出戏演出的也不是很多。 哦，不是太多。 嗯 嗯，因为他这个我觉得唱功力很难度很大的。 嗯 嗯， 所以这回就选出这两出戏啊比较重头的 试试看哈。 平时这两出戏演出多不多？ 玉堂春多一些。 嗯 嗯，他这玉堂春不管是节日期间啊还是平时的那个日子哈，我觉得都可以演，因为咱们这个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是喜欢这个红红火火嘛。 对， 那这个衣服呢服装呢它就是红的，但虽然他是一个这个罪犯呀、啊、或者什么也有的哭哭啼啼的，但是他大家那种民俗的东西就喜欢红嘛。 嗯 嗯，所以这个春节时候演的也比较多，平时反正什么场合还都可以演这出戏。 对，比较宽哈。 哎， 好，那么如果大家呢想欣赏李海燕的演出呢，请在10月31号可以欣赏她的《玉堂春》，11月2号的是欣赏李海燕的《英台抗婚》。这两出戏是在什么地方演？ 也是在我们新院址的小剧场。 小剧场。 这个剧场啊。挺有特点的。今天我去那儿排练，因为它不到300人的座位，那么这次呢也是这个剧场没有音响。 哦，没有音响， 不要话筒， 完全是 真实的，真实的声音，所以让观众呢能够了解这一个演员的那个本色的声音。 对，他的功 力不是受过加工啊，或者话筒很大的那种哈，像在其他那大剧场，这个剧场， 我非常欣赏这样的地方， 挺有味道的， 原汁原味。 能听到本色的声音。 对，但是演员用惯了话筒突然不用会不会不习惯呢？ 有点不习惯。 哦， 我觉得他那种话他的音响反馈音啊混响都很好的。你冷静一到这个地方完全你自己的声音，所以大家有点 懵 找不到的感觉。 对， 但我觉得在这个还可以。 原来那些老先生 演出让大家适 应都是没有话筒 的。没有，而且他们是前面后来嘛，前面三个话筒、只有这个，哪有胸麦啊？ 那就是要功夫了。现在好多的这个演员呢，这个气力啊，各方面的技巧都不足，就拿这个麦克来弥补。所以这回咱就甭有麦克了啊，完全是原声，咱们再比试比试。说完了李海燕呢，咱们再说说郑岩老师。郑岩老师，您是10月30号的《打渔杀家》 是。 另外呢是11月2号的英台抗婚 是 跟李海燕一起， 是 还有就是11月03号的啊，11月3号的是这个谢瑶环， 谢瑶环 啊，也是三出。哎呦，你也是60多岁的人了啊，这个每天都这么重的活儿， 是 啊，你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谢谢 啊，您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们也是每天在排。在排呢，就是在排的时候能够更熟练一些。因为有的戏演的，间隔时间太长了。比如《打渔杀家》，我们只是去年在香港演过一次，然后再早就恐怕有10年左右没演了。只是有时候在那个电视上，有时候做节目倒有一点。那么这次又把它拿出来演呢，大家都很认真的。这个奎志也是找叶鹏老师，再三的去学习，去研究它。生疏也是梅先生、梅葆玖先生亲自给他排的，说这个戏还是有看点的。 好，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跟我们的年轻的一些演员咱们聊一聊啊。这个刘葵葵和郭瑶瑶，你们两位呢是年轻的演员，这次呢也在咱们剧目展演当中呢担任了一些剧目的表演啊。 是。 我知道刘葵葵在11月2号的时候，有一个战马超。 对对对。 另外4号的时候有一个上天台。 上天台。 这两出都是跟谁来合作？ 这个战马超是跟那个我的师哥李阳明，我们俩来合作。 你跟李阳明好像合作还是挺多的、 挺多挺多。 这回这个大奖赛也是你们两个人合作的？ 大奖赛不是 啊、 就是我们俩都得了金奖， 都得了金奖。 对、 对 对 对对，都得了，同时参加比赛、 对，同时参加比赛，没错。平时合作很多。 你们合作一出戏，反正上次我采访他说你们俩要合作一出戏，有吗？ 合作一出就是这个战马超， 战马超 啊， 哦， 前面的石秀探庄呢也有合作，这样， 上天台呢是跟于魁智， 对，跟我在其中演姚刚，是跟向那个我们团长那个提携我， 这回呢跟团长跟你的这个偶像啊， 是是 一起合作，有没有什么负担压力？ 压力就是。也没什么大压力，就是认真把它完成好，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平时这两出戏演出多不多？ 平时还可以，还可以。您看，像上前一阵上英国啊，去年上香港都演，这个上天台 还是有把握。郭瑶瑶这次参加演出吗？ 我在29号演唱会，有跟那个王静华老师，就是他带着我们年轻的老旦唱一唱《吊金龟》选段。 哦，这是29号 对吧？对，29号的演唱会。 啊、演唱会是在这个 中 山音 乐堂。 对。啊，也是咱们这个名家名段演唱会，是跟这个 王静华老师。 王静华老师。 对。 啊。唱的这段是几个人一起来唱？ 是王老师带着我，还有另外一个小师妹叫张兰，我们三个人唱《吊金龟》的3段原版。一人一段。 这段可是家喻户晓。 对。 啊，不能出一点漏子。 是。 现在这个合的怎么样了？ 今天上午王老师来还在一起说腔，还可以。然后最后还王老师带着我们唱一段《杨门女将》的那段，那个说什么"我有良将选"那段。 我想这次这个对咱们中国京剧院啊，建院50周年的剧目展演呢，我想除了像于魁智啊、李胜素啊、李海燕呐、管坡、江启虎、郑岩、李阳明、刘葵葵等主要演员呢全部登台以外啊，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邀请了像杨炽、赵宝秀、杨艳义等院外名家呢参加演出。那关于这一点，当然咱们大头没在这儿啊，那我就得问咱们郑岩老师了。 是， 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是我们这个就是多方位的合作呢，也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我们大概几年以前，就是我们这个二团，当时我们一团，我们过去就是中国京剧院二团嘛。这个二团成立了有大概从1996年吧，到也有将近10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个团一直的就是就怎么说呢，集中优势兵力吧，就是打破团的界限，我要让观众满意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把能够合作愉快、演出质量好、强强联合吧，比如杨炽，你这个作为魁智这些戏离不开架子画脸，因为他好多戏是李少春先生的戏，李先生就跟袁先生合作是多年的默契了，那是非常之精彩了。那个如果说他像他唱满江红，或者他唱打金砖啊，或者他唱很多的这些个戏，如果没有一好架子花脸的话，那个戏就不耐看了。所以杨炽呢恰恰是一个很好的人才，架子花脸这方面呢他是应该说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了，也很有成就的。那么他们合作起来，这野猪林就好看，这个打金砖也好看，那么这个满江红也好看，在北京也这么演，我们出去到香港、到台湾，这次到英国都是这么演的，也有打金砖，也有这个野猪林，那么都挺是很受欢迎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必须是优秀演员结合在一起才有卖点，观众才喜欢，艺术质量才高，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比如说请杨艳义参加上天台，也是他作为铜锤花脸嘛，他这个 我们团里没有铜锤花脸，所以就请他来演，这样的话呢就让观众看着更舒服。 嗯，是的， 赵宝秀 这个强强联合应该说是咱们中国京剧院一团的传统了。 是 啊，主要目的呢就是把非常优秀的精彩的剧目呢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这是目的。所以这回呢，这个北京京剧院的赵宝秀啊，还有这个杨炽啊、杨艳义等等的，他们都参加了这次庆祝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的剧目展演。刚才我查了一下，赵宝秀呢将演出《大灯殿》和《吊金龟》，杨炽是《将相和》， 是 杨艺 不，《将相和》就改为他的李逵探母了。 哦，改成李逵探母， 改为李逵探母。 哦，这是杨炽的啊。杨艳义呢？ 杨艳义主要是上天台的摇旗。 哦，上天台的摇旗。 还有就是在这个。打渔杀家里边是担任泥荣。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主要把这个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主要是咱们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出的一些情况呢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哎呀，这个时间呢已经飞快的过去了。我想最后呢还留一点时间，请我们各位呢再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点什么啊。这样，这个最后呢，这个郑岩老师结尾，咱们李海燕先说，还是两位年轻的先说，无论是对观众、对听众，还是对咱们剧院等等的，都可以说一些什么，或者对自己说一些什么，对老师说一些什么。 我们在这里就表表决心吧。能赶上这次50年院庆呢，也很幸运，争取把这次的演出任务好好的完成好，然后以后更加努力的学习，进步吧。 对。 这是郭瑶瑶啊，能代表刘葵葵吗？ 能代表，能代表。 啊，那就李海燕。 我非常希望中国京剧院成为全国的带头的这么一个大院，那么也希望我们的演员能够起到这个作用。那作为我这次能赶到中国京剧院50周年。那么在这个小剧场能够展示我这两出戏，希望能够得到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的大力支持，谢谢。 好，最后是郑岩老师。 我说作为一个这个国家级的唯一的一个国家京剧院团，中国京剧院，它走过了50年了。那么它在这50年几代人的这个勤奋工作、不断创造。这个百花齐放的这个原则下呢，那么给观众呢做了很多的贡献，那么今后呢还要发展的更好，成绩应该更大，那就更离不开广大观众的支持，来爱护他，同时呢也指出他的不足，他才能做得更好。 是的。我们希望呢，中国京剧院虽然已经走过50年了，这50年的风风雨雨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啊。那么我们希望呢，他这50年呢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大家呢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一些经典剧目啊，培养出推出大家更加喜欢的一些表演艺术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祝贺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同时呢，我们也是祝愿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的剧目展演能够圆满成功。 谢谢。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感谢啊几位嘉宾，郑岩老师、李海燕，还有刘葵葵、郭瑶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好好 退下。千朝万归，慢慢将来。 你佩服是谁？有何言与你所知，慢慢讲来。 陈良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为何咒骂侄儿死在军前？听说后来变怎么样啊？慢慢讲来。平夫，你是从与不从？快快讲来。 Woo!

Thank you. 众朋友，程砚秋先生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南 烟花啥，我该干啥？ 这份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